深水埗动物专案小组翻查闭路电视后，寻日下昼在长沙湾幸福村拘捕一名36岁男子和一名35岁女子，在他们的单位里面找到只猫。初步检查之后，猫只健康状况良好。警方相信被捕人士是想养猫而偷猫，疑犯亦都购入养猫的用品和粮食等。警方在单位里面没有发现其他猫狗，仍然要调查疑犯本来是否知道猫只有主人。警方提醒主人应该为宠物植入晶片，亦都要留意动物走动，以免不法之徒有机可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07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8.97，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80.3美元，卖出价是1,882.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哇，有好多嘢玩、啊，睇下先。 欢迎你嚟玩，估计唔到。 追明星听金曲咁多年，你一定好熟悉啦！一齐凭眼睛估明星，凭旋律估金曲，答中咪有奖咯！ 留意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玩游戏赢奖品，仲等咩啊？打嚟1872312啦！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 人生本是梦。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 相思河畔，我哋有顾眉姐姐嘅歌声，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啊！早晨，早晨啦、啊！今朝早喺清晨爽利陪伴你咧，就有钱佩佩嘅。不过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大家、啊。虽然而家咧室外温只系得29度啊，都唔系用只系得，都系有啲热啊。相对湿度79%嘅，不过咧天文台话俾大家听，下昼都会有啲热嘅。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5月22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咧就系4月11日。早上时间嚟到5:12噶啦。 嘿，做皇帝你在行，这话说得太荒唐，什么生意都听过，没听过皇帝这一行。 做皇帝要专长，我做皇帝比人强，世代祖传有名望，办起来准像唐明皇。 唐明皇胡子长，你赤白唇红最上光，一点都不像唐明皇， 做一个太监都相当。 难道你见过皇帝的面，知道皇帝胡子长？ 虽没见过真皇帝，可见过昔年的唐明皇。你没有胡子总不像，只有把假的装一装， 装一装。 听过咧呢一首，大家都知道系《黄梅调》啊。百望帝，我哋有郑庭同埋江宏嘅歌声嘅咁啊，嚟到咧呢一个嘅五月嘅尾部啦。咁啊，前几日咧做节目嘅时候咧，就同同事就倾开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今日又有啦， 咁通常我就话啊，唔知系咪天文台咧，去到个气温有34度下昼咧，佢就会开，即系会早啲就悬挂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寻日啲天气都真系几热下，同埋咧有啲真系晒到咧晕晕地咁嘅感觉啊。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尽量咧就系保持一个适当嘅温度啦，咁尤其是唔好喺呢一个空气中曝晒啦，吓即系呢个空间里边曝晒啦，能够可以喺室内嘅地方咁啊最好啦。咁你以前咧，我成日都叫啲哥哥姐姐咧去一啲公共嘅措施设施，即系例如运动场啊、图书馆啊、商场啊嗰啲咧。叹下冷气嘅，因为咧一个人喺屋企开冷气咧，真系有啲贵啊，系咪？又好奢侈啦。咁啊，如果还树都听收音机啦，咁啊带住个收音机仔咧，塞住只耳仔。咁喺商场又好，运动场又好，又或者即系喺一啲图书馆都好咧，其实又骚扰唔到大家，系咪？又可以量下冷气。不过而家就冇啦，因为而家真系疫情当中咧，都系尽量留喺屋企会比较好啲嘅。继续我哋有方日华姐姐嘅歌声，南雨黑。 蓝呀蓝，蓝是光明的色彩，代表了自由人爱，当太阳照到大地，你看见了蓝蓝的青天碧海，嘿呀嘿，黑是了堕入沉沦，当夜幕照了宇宙，你小心那黑黑的深渊前进，这是 配类嘅欢乐今宵啊，讲起欢乐今宵咧啊，大家仲系咪会停留喺呢一个电视机咧？记得系星期一至五晚上喺公仔箱度咧，就会睇到呢一个节目嘅。当然呢首歌就同嗰个节目系冇关啦，不过一讲起欢乐今宵咧，就会谂起嗰个节目。咁啊，近排喺电视台都做翻一个类似咁样嘅节目啦。不过你问我，当年即系我好记得中意睇虾仔爹哋啦，又好中意睇林海海啦。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 Maria 啦？林海海就系林建明做嘅 ，Maria 就系江欣燕做嘅，都系诶隔人煮餸。我记得 Maria 好似系打扫咁样，林海海就系隔人煮餸啦。我冇记错。咁同埋咧，好中意睇佢哋咧，即系扮嘢嗰啲嘅环节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即系譬如廖伟雄啊、卢海鹏啊，卢海鹏扮呢一个卢冠廷真系扮得好似。咁啊，记得戚美珍就扮过徐小凤啦。咁啊，廖伟雄扮呢、這、一个张国荣唱呢一个嘅爱慕。咁佢叫扫墓，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呢啲记忆咧，仲喺个脑海里边，真系觉得好得意啊！即系而家可能即系大家要睇翻，即系记忆翻啦，可能都可以经过呢一个互联网搜寻咧，都可能有机会会揾到片嘅。咁啊，对于即系一众喺呢个电视机捞饭底下成长嘅朋友，对于呢一个欢乐今宵呢四个字，一定唔会陌生啦。最紧要系咩啊？逢系咧唱到即系睇到尾嘅时候咧，电视台会即系嗰个节目咧就会唱晚安咁样噶嘛，一听到就弊啦，即系又要去瞓觉嗰阵时细个。好啦，咁啊讲下呢个最新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局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咧未来几日咧。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系增多嘅。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我哋有葛兰姐姐。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哋今朝早就喺空气中相逢啦，系咪？ 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不诉尽衷，只管对他说明你情有所钟，不要怕什么惊恐。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不诉尽衷，说明你情有所钟，不要怕梦成空。姻缘道上免不了也有遭遇晚风，不妨让风雨相送。姻缘道上免不了也有欢笑悲痛，幻相共。人生何处不相逢，相逢何不诉尽衷，只管对他说明你情有所钟，不要怕梦成空。遭遇晚风，不妨让风雨相送。姻缘道上免不了也有欢笑悲痛，不妨让悲欢相共。人生何处不相逢， 说明你情有所钟，不要怕好梦成空。 唔识嘅呢一首老歌系咪啊？即正常咧，有翻咁上下年纪嘅，都应该识听呢一首歌，又识唱呢一首歌啦。就算未听、未唱、唔识唱都好，听咗应该听过啦啩，系咪？南屏晚钟啊，咁啊，将时间咧就带到嚟呢一个嘅早上嘅5:29噶啦。咁啊，当然啦，你话即系老歌咧，一个星期咧，我只可以播半个小时啦，咁啊，有时，哎呀，点解咁少嘅？可唔可以播多啲？就系咁啦。咁你下个礼拜就会继续追听啦嘛，系咪？有啲咩歌又觉得真系好好听？其实我好中意播老歌，因为咧老歌有好多歌，可能而家好多人都翻唱，但系咧，始终我觉得早年的唱功的歌手朋友是特别不同的。不知道大家有认不认同，不过喜欢老歌的朋友特别都会认同。我自己本身自己就很喜欢，除了老歌之外，自己都很喜欢邓丽君，所以经常播流邓丽君的歌曲。好了，晚上好，快到五点半，我们先听一次新闻简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本地个案连续五日零确诊，初步确诊少于五宗，包括一宗曾经逗留港铁南昌站上盖会洗嘅个案，未知系咪属于本地感染。 会使第 5A 和 5B 座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至于早前公布在深圳确诊的18岁女子，留港期间曾经逗留坚尼地城的香港中原宾馆，指定期间曾经身处宾馆的人亦要强检。另外，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继续调查早前4岁男童的确诊个案，去到男童曾经求诊的诊所视察，了解他领取的深喉唾液样本包是否受到疫苗的灭活病毒污染。袁国勇重申，男童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原因未有确实的结论，但是他相信香港的疫情感觉上已经清零。政府发言人表示，目前内地、香港和澳门已经开展疫苗接种计划，本地疫情亦都渐趋缓和，会继续同内地以及澳门当局密切沟通，因应疫情的最新情况，研究在符合指明条件下，早日逐步有序恢复三地人员正常跨境往来。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特区政府一直同内地同埋澳门特区政府就疫情防疫措施保持紧密沟通同联系，共同积极研究在三地疫情受控而且唔增加各自公共卫生风险嘅情况下，逐步有序恢复三地居民嘅正常跨境往来。欧盟将会在7月1号起推行新冠通行证，方便成员国公民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法律事务的委员雷恩代尔说，成员国公民将会可以获得三种的证书，分别是接种了欧盟认可新冠疫苗的证书、核酸检测阴性证书以及感染新冠病毒后的康复证书。证书以手机二维码的形式发放，亦可以下载打印。雷恩代尔说，推行新冠通行证对所有成员国公民来说都是好消息，能够确保民众在完全健康安全的情况下自由流动，令夏季旅游成为可能。伊朗外交部回应加拿大法院对乌克兰客机失事原因的裁决，认为是缺乏法律依据。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日前裁定，伊朗去年蓄意击落乌克兰国际航空客机，认为是恐怖主义行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法院的裁决缺乏客观的证据和理由，加方在诉讼的过程中采取完全受到政治影响的做法，这种出于政治动机的举动只会破坏国际航空法的法律秩序，削弱国际法。乌克兰国际航空一架客机去年1月8号在从乌克兰起飞，从德克兰起飞前往基辅，起飞之后无奈坠毁，机上167名的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无一生还，死亡包括加拿大人。伊朗几日后承认客机是被军方非故意击落，事故是人为错误所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207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55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5，日元108.99，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8，人民币6.435，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80.3美元，卖出价是1882.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元朗 FM 106.8， 黄金世代， 智慧传承。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

知己，今朝的欢笑，开心的感觉，倾心的快乐，今天开了心窍，落下雨。 冇错啦，无论咩情况都好咧，都要笑多啲啊，乐观啲面对人生啊。尤其是而家，哎呀，有时真系唔系有几想听新闻、睇新闻，因为咧一听到啲新闻或者睇到啲新闻咧，都系一啲唔开心嘅新闻嚟嘅。咁啊，所以咧都系，唉，算啦，唔听唔睇算啦，系咪？只记今朝笑，我哋有女神姐姐嘅歌声啊。有时啲嘢咧真系可遇不可求嘅，就好似睇到天空上边一啲好靓嘅景色啦。寻晚佩佩就睇咗一次，好靓。 在天空里染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留住以往事，将它带进梦里，一心盼可将，一心盼可将美梦。出彩云，光照耀眼缤纷，在我心，我愿有些温暖，多少不要紧。 里现出彩云，天际渐变缤纷，在我心我愿有真的爱，可开解我心。 李安娜彩云曲琴晚咧就即系应该唔系寻晚，系寻晚呢个黄昏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一个好靓嘅夕阳嘅景，哇！真系靓得好紧要，有机会会展示嗰幅相俾大家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4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酷热同埋有几阵嘅骤雨，下周后期咧骤雨系会增多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呢首歌咧，好耐冇播，好想播俾大家听。有佩佩唱的，不过这个佩佩就不是我这个佩佩的，其实我都成日被人认错我的，不过都不要紧，都是一句啦，有人会叫我郑佩佩啦，又或者会有人叫我切佩卿啦，其实都无所谓啦，有缘的我们谈多两句咯。天涯孤客郑少秋，真真佩佩。 朗雨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通看月亮，何堪天涯回首家乡，夜雨暗盼望，笑对朗雨，月光光照地躺上，朝着欢场团聚愉快，温暖处乐也洋洋。 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茫，想想想别离后，全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远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浪，冷寒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啊，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

请珍惜这段友谊。 也许一天可以嘅话，准许我多爱一次。 且把今晚的诺言留待以后一一发展，编写爱的经典。 有明月夜空照，寒冬晚外雪在飘，春夏明媚又开朗，太多美妙。这个人际实在超，独色欢声太少，应是人人乐相对，大家齐笑。 阳光普照，也要还如满欢声，大家高声笑，连星都会笑，其实笑最妙，日日笑与欢声，人世就叫俏， 相见人我共欢笑，大家开心喜就笑，所以何妨尽欢对，笑得美妙，应要人人同声气，做乜纷争气量少，身在迢迢人间世，同乐同笑， 时时开心笑笑，情怀会更妙，微笑最开心，笑乐遥遥，人人都肯笑笑，人情会更妙，用笑解纷争，用笑两心照，人人相看笑笑，同享美妙， 大家快乐 人类无助纷争，大众乐遥遥，人人嘻嘻笑笑，成日笑最妙，人人笑与相欢，就冇大不了，人人应该要笑，成日笑更妙，用笑解忧伤，用笑去寂寥，何妨今天笑笑，明日会更妙，明日笑遍大地，万众尽欢笑。 冇错，真系要笑多啲啊！我哋听紧嘅咧有呢一个嘅温雅嘅大家乐。好啦，望下个钟咧，好快到呢个上昼六点，我哋先听六点钟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清晨上嚟。 中，当局正系透过额外检测同追踪作进一步研究。目前冇证据显示呢一款变种病毒会令目前嘅疫苗效果减弱。山顶加烈山道一间独立屋昨晚遭到爆窃，警方昨晚大约八点半接获女住户报案，指房间入面发现疑犯，疑犯随即逃去。女住户发现窗户被撬开，房入面有被搜掠嘅痕迹，之后报警。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点算，发现遗失四只戒指，总值大约17万。案件列作爆窃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增多。

日噶啦。咁啊，室外气温咧就系个28度啦，相对湿度咧就系86%，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系现正生效嘅。喺呢半个小时咧，当然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我哋嘅老友记啊，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今日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血尿嘅，哇！一听到血尿呢个字咧，真系惊惊地嘅。咁唔紧要，因为咧一阵间梁万福医生咧会同大家讲解清楚噶啦，所以唔需要担心。听首歌翻嚟就会有健健康康再清晨。呢个时候我哋有杜丽莎嘅出现，仍然记得嗰一次。 人就向往山前，我见你竟已赦免，不再心刺，如何在我心中仍旧记那一次，一早都知难共你一生相思，但系旧事 在于神，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健健康康在精神，星期六咧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梁医生，上个礼拜咧就讲紧屙血啦，咁大便出血，大家都知道，即系可能都会惊惊啊，系咪？咁另外一种出血咧就系讲血尿啦。咁其实如果屙血尿嘅时候，系咪情况更加不妙，定系大多数都系一啲嘅过滤性病毒咧？ 嗱，血尿咧，我谂咧就好多人咧就好惊嘅。 嗯。 咁你一去到屙尿咧，成个小便都系红色喎。 嗯，屙啲红色出嚟好惊喎。 咁咪好惊嘅。 嗯。 哇！但系咧，其实咧，我哋做医生咧，就反而就唔系好惊血尿噶。 嗯。 因为咧，即系好少屙血尿去到贫血嘅。 嗯。 因为一滴血咧，已经可以成督尿红晒噶咯。 系。 咁即系对嗰个病患者嚟讲，哇，好多人惊我屙血啊。 嗯。 啊，咁其实咧，少少血已经会。会即系红色，咁系咩原因呢？咁我即系话，我最常见咧就咁，即系女性嘅多啲嘅， 系 急性膀胱炎， 系 啊，急性膀胱炎咧系容易出血，咁啊女性较为容易有尿道感染啦、膀胱炎啦，所以急性膀胱炎嘅时候咧，嗰、那个膀胱嘅黏膜咧，即系出血嘅机会会大啲嘅。 但系我想问，出血系要成督尿都系红色啊，定系有啲血点咁样都算系即系血尿咧？ 啊，冇点嘅，通常咧，我哋即系喺即系血尿嚟讲咧，就成督小便都会系红色噶啦。 嗯，吓、 啊，咁都系你血点咧，就屙完尿之后有血， 嗯， 又唔同嘅、那个，咁啊女士就少啲嘅， 系， 佢男士多啲嘅， 嗯， 吓、啊，即系通常就可能系一啲即系尿道发炎啊，咁嗰啲咧就男士有机会，女士咧个尿道系短嘅， 系， 咁所以好少话屙完尿之后有滴几滴。血出嚟，咁呢个比较机会少，男士机会会多啲，咁即系我哋分析个原因啦。咁啊最常见，我哋讲最常见系膀胱感染、尿道发炎嘅感染咧，导致有啲嘅佢黏膜即系有啲嘅炎症嘅时候咧，佢容易出血。咁、通常我哋第一个谂就系呢样嘢啦。咁我哋第一时间就要验下个小便，像白血球多唔多，红血球多唔多啊？咁有冇菌啊？咁即系通常我哋第一次嘅咧，都可能系。要吃一些抗生素先啦，即是中緊菌的期間吃啲抗生素控制住佢。咁、等個即係檢查出嚟，佢係咩開邊飯先咧 嚇？ 然後發覺檢查出嚟佢全部紅血球嘅，冇白血球，冇菌嘅，咁、你要諗下咩原因啦？ 咁就重大件事啦。 咁就係、是、啦，咁就係個原因喺邊度啦？即係、感染就好嘅，即係醫好冇事噶啦。 係 即係如果純粹係血嘅話，血尿啦。咁你呢個就係個血尿嘅時候咧，咁、我最常見有啲兩個主要嘅原因啦、一個就係膀胱石， 係 即係膀胱石佢有啲石咧，佢就個即係硬淡淡嘅，咁磨損咗你個膀胱咪出血咯，咁、另外咧，當然就係個膀胱腫瘤咧，呢兩次啦，咁多人我哋再上啲就係話我哋喺嗰個即係。腎臟裏面有結石啊，都一樣可以有血尿。咁、當然，你一啲就係腫瘤啦，你個腎臟腫瘤啊，或者一啲嘅身體嘅毛病啦，譬如話你血小板過低，咁會一樣會屙血嘅喎。咁、但係多數我哋都睇下局部嘅問題啦。咁啲情況我哋都要做啲檢查啦。通常我哋唔係膀胱炎，即、就、係、是、女士第一次屙血膀胱炎，我哋都未必需要做一啲嘅檢查，食咗藥好翻再驗，冇嘢啦。咁就唔使擔心啦。咁但係如果佢係有其他問題，咁我哋就可能要做個所謂超聲波啦。超聲波睇下個膀胱有冇石，照 X 光睇下個腎臟問題啦。咁都會需要驗下血，睇有冇一啲個身體嘅毛病，就是、出血性毛病。就是出血性毛病包括就話我哋嘅血小板低啊，血小板低就會出血啦，或者我哋有啲嘅即係溶血性嘅問題啦，即係。我哋就講啊，直薄血丸咁，我哋就會令到嗰個所謂血凝結冇咁好。但係有時候有啲病會令到我哋血凝結唔好，而會導致失血啦。咁呢啲咧好常見咧，就係喺嗰個尿液裏邊屙血咧，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 嗱，咁係咪即係話，如果我屙血尿，而家我有痛嘅感覺，係反而冇咁驚咧？如果乜症狀都冇，淨係得血尿，係驚啲咧？ 都可以咁講啦。如果你屙血尿又有一啲嘅屙厄尿，嗰、个先兆。 屙厄尿嘅意思即系屙下又停下，屙下又停下，屙唔净咁样。 我哋 我哋嗰啲長者講屙黑尿咧，就係屙尿嘅時候有少少赤痛。 嗯嗯。 咁譬如我有都有好多病人咧，就屙血尿就係佢之前開始係有尿道感染，不過佢唔覺得唔知啦。 嗯。 開始嘅時候係尿啊屙尿屙完尿少赤痛，又冇乜事喎。 嗯嗯嗯。 咁第二日突然間小便有血，好驚啦。 嗯。 嚇！我屋企人帶佢睇醫生。咁呢個咧就係如果有咁嘅病歷咧。 嗯， 咁差唔多90%咧，都同即系感染有关系。 嗯，咁所以即系如果有痛，反而冇咁担心啦。即系如果唔痛咧，就真系要好好咁样即系面对佢啦，嗱嗱声就去揾医生去醫。 但系通常我哋都好少人诶屙血尿唔睇医生噶啦，我 都正常会惊噶嘛， 惊噶咩？成个小便都系红色噶喎，系咪惊啊？但系因为咧，佢都系屙尿。即系几滴血嘅啫， 系冇错。咁都系嗰句啦，病向千中医啊，千祈唔好自己做医生。好，今日咩唔该晒梁敏峰医生嘅，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拜拜。 情若真，不必相见。情义似水逝去，此心扑悲哀，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卑微兼此心？无间，爱比朝露，你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痛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 情义两心坚，我哋有张德兰嘅歌声啊！今日咧同梁医生嘅对话咧，个话题咧就短咗啲，不过唔紧要，我哋依然都有好多好歌送俾你嘅。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忍解。人生的彩笔，蘸上悲欢爱恨，描画 百世上百千态， 控制命运任我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亦好景给我一朝破败，荣辱爱恨任分派， 努力未愿平埋，人性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结应难解， 只也在那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正邪地。胜我没法贱卖， 今天死结应难解， 努力轻贱 尽情破败， 彼此也在眼，世界腐败，犯法那须命牌，法理若在，为何强盗满街？人海的冲击比那沧海更大，难为战邪定分界。 难为正邪定分界，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7嘅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咁啊，今日天气咧都相当热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打算即系出去行下嘅话咧，真系要做好呢一个嘅防暑嘅措施啦。当然呢个防疫措施就梗系要做啦，系嘛？即系呢啲都唔需要提啦。咁啊，洗手啊，戴口罩呢啲一定要做。咁但系咧喺咁酷热嘅天气底下咧，真系要带定水啦，咁饮水嘅时候都要有准备，因为真系喺好多人嘅时候就唔好除低口罩啦，搵个空旷啲嘅地方咧，除一除个口罩，嗱一声饮两啖，然之后戴翻口罩，确实系嘅，戴住口罩咧，即系好似连饮水都少咗咁，但系真系唔可以忽略啊，真系要饮多啲水啊，尤其是咧，如果你今日谂住出呢个户外度行下嘅话咧，就更加需要，因为咧天文台咧而家已经发出咗呢个酷热嘅天气警告啊，室外气温咧有28度啊，相对湿度咧87%，今朝早嘅清晨上嚟咧又高一个段落咯噃，咁约定你下个星期五喺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临走之前，我哋有基哥李隆基嘅《花亭小英雄》啊，星期五再见啦，拜拜。 年轻的小伙子每爱探望，我有才为谁用？受够了屈。愿放松，管他吉与凶。成长中小伙子创美梦，不惊雨不怕风。旧世界新世界任我冲，不分西与东。幽惊醒，少年梦，叱咤因失意，天生必有。谁愿困浅水中？年轻的小伙子每爱探望，我有才为谁用？受 了屈，到了愿放松，管他吉与凶。成长中小伙子创美梦，不惊雨不怕风。旧世界新世界任我冲，不分西与东。幽惊醒，少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云南同青海先后发生强烈地震，其中云南大理州阳蔽县昨晚九点几的6.4级地震造成一人死亡，21人受伤。当局说震央附近有房屋倒塌或者裂开，超过12880间屋在地震入面受损，72300多人受灾。受到倒塌的瓦砾或者山泥倾泻影响，交通出现中断，超过20000人撤离到避难点。省减灾委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副省长率领相关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赶赴灾区。当局亦都从大理和丽江等地调派475名消防员赶赴救援。至于青海果洛州马多县凌晨两点后的7.4级地震，导致两条高速公路大桥塌陷，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应急管理部和中国地震局分别派工作组前往云南和青海，指导协助地方开展救灾工作。深圳盐田区新增一名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患者是一名44岁男子，在盐田广西作业区工作，每7日定期接受检测，星期四的结果呈初步阳性，疾控中心复检证实是阳性，患者已经被送院隔离治疗，54名密切接触者亦都已经被隔离，检测结果是阴性，相关场所已经暂停营业并且消毒。广州荔湾区早前新增一宗本地确诊，75岁女患者星期二不适，两日后到医院求诊，当晚检测结果初步阳性，疾控中心寻日复检为阳性，患者转送医院隔离。当局公布患者去过6间食肆，16名密切接触者已经集中隔离，患者7名家人检测结果是阴性。美国总统拜登同到访的南韩总统文在寅会谈，文在寅在会后说将会与美国紧密合作，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又指全世界都欢迎美国重返领导地位，两国将会共同努力抗击新型肺炎疫情，重建全球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文在寅较早时在白宫见证拜登向一位94岁美国老兵颁发荣誉勋章，表扬对方在韩战的英勇表现，是首次有外国领导人出席颁授荣誉勋章仪式。文在寅亦都有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会面，赞扬美国新政府建立全球最成功的疫苗分发和最快速的经济复苏。贺锦丽说有信心美韩可以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以及繁荣的印太地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提出将拜登的基础设施和就业计划规模缩减大约1/4，由原来计划的$22,500 million降至$17,000 million，希望争取共和党人的支持。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新方案削减包括对研发方面的投资，并且减少对发展宽频、道路、桥梁和重大项目等的资金，认为拜登团队提出了合理方案，显示政府愿意缩减计划的规模，相关官员将会同共和党人见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2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疫情近日舒缓，有消息说政府已经通报内地为通关做准备。不过近日有个案输入内地，一度以为假阳性的4岁男童又未确定几时受到感染。有专家说相信要到下个月初。